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二，农历11月初五，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来，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白天本市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昨天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寒效应明显，体感温度很低，加上本来气温就低，今天仍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天气非常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另外，风干物燥，本市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用火安全，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今天本市北风较大，气温低，对车辆保洁有所影响。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东部环路南向北车流增长明显，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流量大。东五环远通桥七棵树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京城高速进京来广营大桥至望京西路段受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压力运行集中。北五环肖家河桥西侧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影响了后车的通行。那么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会来聊聊什么呢？清代宫廷的宴席有满席和汉席之分，后来演变为了官场设宴的满汉全席，并流传至今。它兼具满族和汉族烹饪的特点及名菜佳肴之大成，是我国烹饪艺术的精华。故宫博物院最近推出了2019年满汉全席日历，里头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满汉全席到底有哪些菜肴，这些真传美食背后有哪些故事，吃满汉全席又有哪些规矩，皇帝真的可以天天饕餮盛宴吗？稍后8点左右开始的访谈部分，我们将邀请这本书的主创团队来为您带来故宫舌尖上的风味人间。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新鲜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之后呢还会带来徐德亮播讲的大美大兴，今天来到了7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自然博物馆了解到，为了方便观众安全有序的参观，减少排队等候时间，自然博物馆将从12月17号的14点开始实行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参观制度。根据预约规定，门票提前3天预约，约完为止。当日票未约满时，支持当日预约。无预约者将不能入馆参观。个人观众首次预约需要用手机号码注册，并根据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料。团体观众需要通过北京自然博物馆网站审核资质之后才能够提前预约。金陵盛迹，17世纪的金陵画坛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展出了两馆收藏的17世纪金陵画坛精品，其中不乏董其昌、姚允在、石涛等宗师巨匠的名作。 展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海淀区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北京意象诗画海淀绘画作品展也在中国美术馆举行。那么这个展览呢，是集中对海淀的历史风光、历史人文、景观以及典型人物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挖掘和梳理。用艺术与世界对话公益画展活动最近在北京举行，这次画展以看见、新生和对话三个部分展示了自闭症孩子们的艺术天赋，带领观众去感知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无限的创造力。北京保利古董珍玩之夜上周末举行，最终以总成交额 5.9 亿元的成绩收官，当晚共有12件拍品超过千万元成交。庆宽家族旧藏清乾隆御制洋彩江山万代如意耳琵琶尊最终以9500万元成交，一举摘得夜场高价桂冠。明末清初黄花梨麒麟寿字纹圈椅圈背交椅以2737万元也是刷新了记录，夺得了最贵交椅之称。而截至目前呢，北京保利的秋拍已经是获得了23.7亿元的成绩。北京保利2018秋拍的养殖迷糕中国古代书画夜场最近也举行了，过云楼的旧藏文征明的西塘宴别图以询价形式上拍，7650万元落锤，加佣金是8790万元成交，也是刷新了文征明作品的拍卖记录。12月9号上午的9点，当代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靳之林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靳之林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后留校任教，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博士生导师。他的代表作有《南泥湾》《毛主席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罗盛教》《公社女书记》等等。晚年开创了油画激情大写意学派，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丝路山水地图展在香港科学馆开幕。丝路山水地图是由明朝宫廷画师绘制的地图，长约30米，宽0.6米，东起嘉峪关，西达天方国，也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地区，反映了明朝时代丝绸之路的全貌。这幅地图一度流落海外，香港企业家许荣茂购得这幅地图后，将这幅珍贵的作品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一群穿着黑衣黄背心的蒙面暴徒冲进了巴黎市中心凯旋门博物馆，实施打砸抢等破坏行为。凯旋门入口处的玛丽安雕像在这次事件中被破坏。凯旋门建于19世纪初，位于香榭丽舍大街西端，耸立在无名战士墓上方，一方面纪念拿破仑战争中法国的丰功伟绩，一方面悼念一战中牺牲的140多万名法军将士。这次被损毁的文物玛丽安雕像被认为是法国的国家象征之一，它的形象广泛出现在法国的邮票、硬币和政府的文件中。据最新获得的消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知名旅游景点已经从12月8号开始暂时关闭。未来一年有哪些城市值得我们前去一探究竟呢？最近旅行杂志《孤独星球》公布了2019年10大最佳旅行城市，丹麦的哥本哈根高居榜首，中国的深圳、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分列2和3名，其后依次是美国的迈阿密、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塞内加尔的达喀等等。这次评选是综合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资源、文化氛围、游览便利度以及住宿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评选，最后主办方还为每一座城市撰写了推荐理由，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您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呢？最近美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过睡眠短信，也就是在没有完全睡醒的状态下给别人发信息，事后完全不记得了。实验结果显示，调查对象每晚平均的睡眠是6.9个小时，其中25.6%的人承认发过睡眠短信，且睡眠质量欠佳。调查显示，使用手机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发过睡眠短信的人中，大约72%醒来之后对发睡眠短信没有印象，25%虽然记得有这回事，但是不记得睡眠短信的内容。以后凌晨收到朋友的短信也不用太当真了，还是求证一下为好。 有文化的城市，

宫廷菜，然后他自己研发了一个，就是构建出这样一个108道菜的这样的一个满汉全席的菜谱。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满汉全席日历里呢，又加入了我们清宫饮食的一些小故事。 嗯， 然后紫禁城里面，明代也好，清代也好，他们这个宫廷是过节的时候吃什么， 嗯， 我们把这个也放在我们的这个日历里。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故宫珍藏的，我们叫美食需要搭配美器嘛， 嗯， 珍藏的这些就是清宫的餐具。 嗯， 然后还有一些乾隆整理出来的，这是志伟整理的， 哦， 然后乾隆帝的膳单。 膳单， 哦，我们很感兴趣，一会儿来跟我们说说，啊，到底乾隆吃什么，真正的吃什么东西哈。 跟大家想象的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大。 是吗？ 嗯， 也就是说这个满汉全席日历它不是一本菜谱，它应该说它不单是一本菜谱，就是说皇上吃什么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还有餐就是宫廷的这个饮食的故事，宫廷节令饮食，他们其实还是很讲究，不是乱吃的，啊，要不然也不会那么长寿那些皇帝，是吧？ 嗯，对对，这个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还是我跟着您那话哈，就是皇帝是否长寿呢，是否因为他的养生，他的饮食习惯，他的吃的食材而长寿呢，其实不尽然 啊。 清朝皇帝我们统计，你看他们康雍乾不说了，康熙活了将近70岁，雍正只有50多岁，不到60岁嘛。 嗯， 乾隆皇帝呢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活了89岁，但是后期呢您看从嘉庆是60岁，道光是69，咸丰只有31岁， 嗯， 同治19岁，光绪34岁， 啥意思嘞？ 所以你看他们是长寿吗？他们其实，从就是这一点，从那个饮食上来说的话，能否让他们长寿，从满汉全席，我觉得还是。是有所出入的， 上去 没错没错 啊， 哦，嗯， 还是得看自己个人是吧？ 对，哦，其实还是看个人。你比如说乾隆的养生比较有名了哈， 嗯， 乾隆皇帝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过了70岁以后， 嗯， 他经常转眼睛的睛， 嗯， 眼睛经常转， 哦，眼睛经常转， 对，常叩齿。 哦， 后槽牙咬后槽牙，叩齿。你看他的习惯，这习惯很好。 是， 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个插曲哈，就是，说起这个养生，我们知道乾隆皇帝的御陵，他的陵寝是在1928年的时候被挖掘了，就是被盗掘了，孙殿英盗宝嘛。 嗯， 当时溥仪派他的遗老遗少们去重练那个乾隆陵的时候， 嗯， 发现了在御陵地宫里面乾隆皇帝的头盖骨嘛， 嗯， 颜色很黑嘛，因为一男五女那。在那个玉陵地宫里，乾隆皇帝89岁的状态，竟然他有36颗牙，这是很奇怪的。你看我们人的， wow. 一个正常人的话，算上我们的4颗智齿，是32颗牙。 嗯， 明确记载乾隆皇帝有36颗牙，这不是假牙，一个老人他的牙是全口的。 嗯，这太难得了， 这真的是很难得， 在现今这个社会都很难得。 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判断他懂得养生，懂得就是保养身体这样的一个侧面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从另一方面又说明，就是能不能够这个长寿完全在于个人，而不在于你吃的有多么的好。 对，那个 是吧， 常转经常叩齿，希望各位当做一个相当于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哈，其实有一定道理。 这个非常重要，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 嗯， 就是说其实还是就是锻炼自己的身体，然后适度的吃，这个其实 是 最重要 的。是 的 是的，嗯， 来说到这次这个故宫出版这个满汉全席日历，厚厚的一本啊，这个书至少是365页以上哈，一天一篇还都不止哈，前后很多。然后刚才这个荣轩说到了，说这次是邀请了一位著名的烹饪大师齐金柱先生，说他是这个中国宫廷御膳大师，是中国皇家满汉全席最后一位传人，这个称号，但是就是说，确实是这个烹饪大师吧？他对这本书的编写给了一些建议，是吧？ 嗯，对对对， 他是收集整理了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呢？ 我们请的这位齐金柱大师呢，他曾经跟着这个清宫的，就是晚清的这样的一个御厨唐克明先生学艺，他的这个经历其实是很难得的。我们说我们就要去建构这个满汉全席，首先还得是基于咱们的这个清宫的御膳，然后再去结合一些文人的笔记呀，市井的传奇呀，这个行业的规矩啊，然后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满汉全席。然后这个齐大师他确确实实也是 结合了这个就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所有吧，然后他把这个菜做出来。就是我个人的体会啊，我在编稿子的时候就是对着这个稿子我就经常一个劲儿的咽口水，然后我们去印厂的时候那个印厂的那个排版的小姑娘还说，就是感觉编这个稿子其实是一种折磨，就每天都处在一种很饿的状态啊，是这样的。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其实那个满汉全席日历我们在编的时候哈，我们去遇到一个最就是无法逾越的一个瓶颈。其实你看现在保存了很多的我们的膳单宫廷档案，我们是可以知道皇帝吃的是什么， 是 唯独是什么，从视觉上来我们是可以想象出来，但是从味觉上是无法还原的，这也是面对的一个就是我们无法逾越的一个瓶颈。就是我们想这方面会有原因哈。你看我们的建筑开间，那么尺度文物，这大概是有非常客观的一个数据，我们保存到现在会有实物，唯独是吃的东西咱们是无法留下来的，尤其是怎么做的，它有各种的那些流派呀，包括这个御厨之间的，我们又会有很掌握了很多御厨的名字，它一些履历我们会有掌握，唯独是他们是无法怎么样做菜，怎么样实现的这个御膳，我们是 你只有尝了你才知道， 对 他怎么说你都听不 对，所以 就那么回事。 对，所以说是齐老师呢，我们管就是戏称是齐大师哈，就是我们秦金钟老师，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在烹饪界就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老师，他会通过自己的一些平常的一些积累，因为他是东北人，他会研究这些满人的这些满民族的饮食的特色，满汉结合的一些特色。我们既然掌握了就是皇帝吃的食材是都掌握的，那我们大概也可以判断出来，比如说营养成分呀，比如说习惯呀，这些东西会有一些现代人的会有一些补充，会有一些想象的成分，但是我们尽量把这些成分压缩到能够以档案以文献为准。 对，这个我就是想请教您的，故宫满汉全席日历里头这个菜品，因为你们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你们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故宫的这种史料，那么您刚才也说你们掌握很多这个史料记载皇帝到底真的吃了是什么，那么就是这一次的故宫满汉全席这日历里头这些菜品菜谱是从这史料里就是挖掘出来的呢，还是说也结合了一些现代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习惯呢？ 就是和史料贴切的，百分百贴切的是我们十二个月里边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会附一张乾隆皇帝的真实的膳单。 哦， 这个真实膳单就是完全100%还原他所吃的食材，而且有一些他的膳单上面的菜品的名称，我们是可以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他炖啊煎炒这些都会在里面会有就出现的。有些很丰富，有些就很简单，就是这些是百分百还原。然后呢基于这些我们引入了一些菜品的做法，那就是对我们就是相当于齐老师的一些研究成果了。当然会有很多的就是考证的地方吧。 这样我给大家念一个你们这个应该是4月30号的一个餐，这个4月30号这天是乾隆48年正月初十的这个晚膳的餐。这晚膳的膳单是什么呢？燕窝鸡高酒炖鸭子热锅一品，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一品，这个大杂烩啊。 是的。 锅烧鸭子塞乐卷一品，红白鸭子炖杂烩热锅一品，羊希尔蘸一品，收汤鸡一品，蒸肥鸡鹿眼攒盘一品，烧刨肉攒盘一品，象眼小满手一品，攒丝春卷一品，碗瓶进热锅一品，这还有这个碗瓶 送来飞瓶的进献， 飞瓶进献的银葵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一品，咸肉一碟，野鸡爪一碟，随送精米干膳一品，赐送碗瓶进菜一品，波波一品，也不少哈， 念成关口了， 快了，我要不然念不完。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膳单，这真的是乾隆就是某一天晚上吃的。 对， 他那皇帝每天吃的这个单子都记录着吗？他吃的什么？ 都会有记录，膳档都留下来了，就是它不见得是连贯的。我们现在掌握了一些膳档，就是它可以把具体的每一天的，比如说是早膳，然后晚膳这些的菜品都还原出来，甚至会有一些临时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叫加餐吧，也会有一些菜单，我们都会保，就会有保留。 也能看得出来，皇上也是，其实也是有。 还是肉菜居多，我看哈。 肉菜炖的比较多， 炖的， 鸭子比较多。 哎、 你看那些菜名上，我们是可以判断出它是怎么做的。 嗯， 收汤、炖、蒸，这它已经告诉我们烹饪的方法了。 是，基本上是好几个都是炖的，头几个大菜我看都是炖的。 东北人不是喜欢吃炖菜。 小鸡炖蘑菇，小鸡炖蘑菇有吗？ 有， 还真有啊。 对， 哦、 有的时候还拿鸭子炖， 是吗？ 对， 除了这些，这个皇上的这个膳单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菜呢？就是收在这日历里头的，荣轩。 收在日历里的，就是主要是这个齐大师他就是根据这个清宫御膳来构建的嘛，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名字都很好听，叫比如说这个菜叫花开月色， 嗯， 叫红娘自配，叫群臣谢恩。就是会有， 能说说都是什么吗？听这名字听不出来啊。 就是您就是打开翻开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给这个听众们留一个悬念 哦。 对，我们要吊吊他们的胃口，就让他们自己开一下脑洞，说说这个菜名能猜一下，就是这么美好的菜名，然后他也是真的打开书之后会看到那个很美好的那个摆盘啊、 嗯、 然后自己跟着这个菜谱好好学一学，然后 最关键是有菜谱、 嗯、 会告诉您怎么做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嗯、有不少菜谱呢，还都是这个非常的实用哈、啊，原料做法， 是的， 对对对， 这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嗯、也是让还有刚才您说的就里头有很多这种美器，我看就是宫廷里头的，哎，你们这都是你们一个个拍的吧，这些菜。 对对， 可不太容易啊，这些盘子全都是这个宫廷用的这种、嗯、 仿宫廷， 仿宫廷的哈、 哦、这是齐大师他特意找人就是烧制的，为了他这套满汉全席 哦，这是盘、哦、这是摆菜品的这个，但是真正里头也有一些，比如说什么青黄釉白里暗花寿字文碗，这就是文物了哈。 对 对， 这就不能装菜了哈。 这当时有可能是他的餐具， 现在是只能是摆在那儿拍个照片给大家看看了、嗯、是吗？ 对， 花梨木九扇跳河哈，这都是文物了哈。哎、 嗯、 那这个满汉全席说是也分好几种席宴是吧，什么、 嗯、 什么这个万寿宴、千叟宴、什么九白宴、节令宴等等，是吧？有 的对的，对的，对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它这直接是和这个宫廷的制度有关的，就是，这里面就是会有你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三大节。皇帝在元旦的时候，农历的春节嘛，元旦包括这个万寿还有这个冬至三大节的时候，在皇宫要举行重大的朝会。元旦的时候你看像乾清宫的大宴，这都是非常隆重的。然后还会有在新政的时候，比如说上元日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宗亲宴，他的自己的家人嘛。上元后一日取宴廷臣，廷臣宴就是和大臣们一起进宴。拼闺女了，就是嫁闺女了，他们的驸马家的那个家里人要在保和殿要进宴、 嗯、 就是各种的场合会有不同的宴会的形式。 嗯， 我们就是现在通过档案通过文献来还原，像新政的时候，像就是元旦那天的乾清宫的大宴是非常隆重的，那真是上百道菜轮番上演，而且还会有很多的就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很有意思的地方。你比如说乾清宫大宴的时候，他们要引入一种形式叫转宴。 转宴， 转宴，皇帝不动，菜在动。 那会儿就有这转桌的那个圆桌， 它的原理和我们圆桌是就是转桌是差不多的、 啊、 但是是那些太监们捧着食盒、 啊、 捧着这些菜来在动的。 转圈哈， 对，你比如说皇帝是不动，皇帝坐在中间是不动的，两边像有这些啊妃嫔呐，他的这些那个宗室王公啊坐在旁边、 啊嗯、 这些人每个人面前会有自己的这个食材，自己的这个菜品，皇帝面前当然最主要，主桌在皇帝那边、 嗯、 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转宴， 嗯， 菜就开始动了。 哦、 而且都是几路，就是比如说有六路八路这样几路菜的一起在动，这是非常隆重的。 哦， 但是说实话皇帝呢还有这个宗室王公包括大臣们在这种场合能不能吃饱又是一个问题。对，因为他的这个节奏是很快的、 哦、 吃饭就是菜上来之后，然后点心，然后水果，然后酒，就是他是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规矩就来了。 哦， 皇帝要敬酒拿起杯来，那下边的这些比如大臣们 必须得住手， 要跪呢。皇帝敬酒的话要跪，向皇帝献酒的话也要跪、 哦、 然后皇帝赐酒的时候他们也要跪，喝之前要跪，完回首再要跪。

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二，农历11月初五。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来，天气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那么今天呢是有大风，所以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现在还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要注意保暖。那么今天风比较大，气温低，对车辆保洁有影响，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城市文化范儿，故宫舌尖上的风味人间。满汉全席是清朝时期的宫廷盛宴，既有宫廷菜肴的特色，又有地方风味的精华，突出满族与汉族菜的特殊风味，是中华菜系文化的瑰宝和最高境界。满汉全席上菜一般至少108种，其中南菜54道，北菜54道，分3天吃完。满汉全席菜式有咸有甜，有荤有素，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满汉全席兴起于清代，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满汉全席菜点精美，礼仪讲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格。入席前先上二对香、茶水和手碟，台面上有4鲜果、4干果、4看果和4蜜饯。入席后上冷盘，然后炒热菜、大菜、甜菜依次上桌。那您知道最早的满汉全席食单记载在哪本书上吗？ A 四库全书， B 扬州画舫录， C 红楼梦。 来，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已经是这个公布了哈，最少是108种。其实刚荣轩之前昨天我们俩也聊过，其实他还有很多说法是吧？ 对， 对， 对， 也有70多种啊等等，但是最少是108，这个是一个比较通常的说法，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说法。冰心 DBX 也说了，满汉全席上菜至少108种，南菜54道，北菜54道，分3天吃完，这个到底怎么吃一会儿再说。答对的朋友很多，荣轩来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您看。 那我们选55号。 为什么呢？ 因为我姓吴。 好吧，55。来，那么我们的编辑叔叔看是哪一位。那么第二道题呢，满汉全席食单最早记录在哪本书里？四库全书、扬州画舫录还是红楼梦？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故宫出版社提供的故宫满汉全席日历一本哦。来，大家加油啊。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没有，要赶紧的告诉我。来，那么第一道题第55位答对的朋友是洪生，这位朋友来，恭喜您。哎，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咯。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来，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那么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的王志伟和武荣轩来为您介绍故宫舌尖上的风味人间，说的是你们新出的一本这个叫故宫满汉全席日历。那么从这个日历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皇上爱吃什么，他的这个食单啊之类的。那皇上到底爱吃什么呢？每个人其实爱好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对对， 能看到什么呢？ 比如说像乾隆吧，他就挺爱吃鸭子的。这个就好多人说他几乎他的那个膳单上，每一顿他都是会有吃这个鸭子。然后像他每天在早膳之前，他还会一定的就是要喝这个冰糖燕窝粥。这个一个是燕窝，一个是鸭子，就是在他的膳单上，这个是高频出现的这两个菜。对， 这是他爱吃的这个鸭子哈，还有什么呢？ 对对对， 还有什么他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这个叫什么养生的心得，是不是也能看见啊？ 皇帝养生的话，其实就是论述的比较多的，在吃方面，其实反而是康熙。康熙他《庭训格言》里面他就写了好多，就是他的这个养生心得。 嗯， 就是康熙有一点，就是他不吃这种就是反季的这个食物，他是一定要吃应季的新鲜的。就是这个水瓜果梨桃啊什么的，他也不贪多，也不求吃的那些很。即使新鲜，他就尝一两枚，然后意思意思，就这样就可以了。 很有节制， 对，他是很克制，然后很这样养生的一个人。对， 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王公大臣们，他们还爱吃什么，也能有时候能看见是吗？ 王公大臣的话，在就是清宫的这些档案里面，并不是这种能常见的，他能吃到什么？就是主要这个膳单记录的是皇帝。 那么清朝呢，刚才说了，本来是关外的游牧民族，以前日子是过得比较辛苦的啊，一天能吃上两顿饭已经不错了。 对对。 那入关之后呢，这个清宫里头其实还是保留一日两餐的习俗，是吧？ 对。 然后。这个满汉全席最少108道菜，刚才说了，也是会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吃，它也不是每天都吃的，是吧？ 对，不是每天是这个状态的 啊。那这个满汉全席刚才说了有几种情况，比如说怎么宴请哈，这么多菜，它得一顿吃得了吗？还是说一次吃几天？刚才我们朋友发来微信说要吃3天，是吗？ 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因为刚才我说，就是到重大的就是宴会的场合的时候，比如说是新政宴啊、廷臣宴，或者是这个嫁闺女的时候哈，这些大宴会用很多的这些食材，如果吃不了，他一定会以赏赐的形式消化掉。 说到吃不了啊，还有我们的秦瑟瑟在微信平台上问说，那要是平常的饭吃不了呢，给谁吃啊？ 他会赏赐，也是会赏赐， 啊，会 赏赐给后妃。它是一种互动。其实您刚才已经那个膳单已经说到了，有一次，你看正月初三那天，婉嫔还要给皇帝进餐，进餐是吧？就是它是一种进献嘛。皇帝有的时候吃不完的时候会指令，比如说把这些东西赏给某位妃子。那个容妃很著名吧？那个少数民族吧，容妃。像皇帝会特意的把一些清真的一些菜品要赏赐给他。 其实也是这个礼尚往来是吧？ 其实就是 妃子们给皇帝献点吃的，皇帝是把这好吃的也赏给他们一些。 这是宫廷里边就是比较温暖的一面，就是互相之间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些饮食的往来，会看到皇帝和某一位妃子关系真的很好，有一些就不尽然了。 所以满汉全席不是一次吃好几天那个哈？ 绝对不会，这也不符合常理啊！一顿饭剩了之后，过明天再吃，这也不健康。 皇上也吃3天也是有点费劲哈，他每天日理万机的是吧？ 对。 那这个满汉全席的话，其实要说这个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多的讲究是吗？说是这个满汉全席，说是还有这个什么入席仪式，什么满汉席分开呀、啊，各自席位的菜品，什么品级坐在哪儿，会有什么菜品，这个都有讲究。 那座次会有，一定会有安排的。就是比如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正月初一元旦的那天的，乾清宫的大宴，它的座次一定会有讲究，就是等级比较高一点的妃嫔呐、或者设置这个皇子皇孙，它一定是坐在离皇，就是相对来说靠皇帝靠近的一些的位置。至于说到礼节，就是那会有很多呀。比如说如果说是出现了，比如说皇帝在某一个场景情景，比如说在木兰围场，在那个假如到了张三营行宫了，他打了一个月的猎之后回来之后，他要和这些蒙古王公要进宴的。但他当时还要选一个敬酒人呢，还要有敬酒人，皇帝指定是某一个亲王或者某一个这个外藩的王公去敬酒。就带领大家向皇帝敬酒，皇帝然后还要回敬。就是这是一系列非常怎么说呢，就是繁复的一些礼节。所以又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看这个史料的时候特别好玩特别温暖的一面哈。说的是咸丰皇帝。咸丰在咸丰6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圆明园有一次，他和肃顺几个人，是十几个人一起骑马，从圆明园有一道非常就完整详细的路线哈，从圆明园进来，走过西洋楼，然后到了这个狮子林，圆明园仿建的狮子林，到了青书斋那个位置，咸丰让大家坐下。吃什么呢？吃的是面。 咸丰在赐他们面，赐肃顺他们这些人吃面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尽量往饱了吃，不比外间，这是我们这次这顿饭不比外间的意思，就是说不像那些有规矩的那些所谓的大宴、 哦、 你们是吃不饱的、 嗯、 你们尽量往饱了吃，这是咸丰说出来的话、 哦、 所以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宴真的是否让他们觉得很潇洒不尽然的， 所以我们后人其实也就是看个热闹、嗯、 是的是的是的，都吃不饱的， 所以说古代皇帝吃饭还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嗯、规矩也挺多的。 是的。 也未见得这不光是皇上那个就是说未见得能吃得饱，大臣们更是哈、啊、战战兢兢的，万一坏了点规矩命都没了，谁还敢吃饱呀、啊、是吧、 嗯、 所以我就听说咱们这次故宫出版社出版这故宫满汉全席日历也有很多规矩、啊、当然不是那种规矩，说比如说内容编排啦、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每逢月末有皇帝的这个真实的这个餐单，然后月首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有各种编排上的讲究是吧，跟大家介绍一下。嗯，来，二位就不要推辞了、 嗯、就是我们这本书里面就是主要的内容是这些满汉全席的一些就是菜品、 嗯、 然后会在每个月月首有真实的膳单、 嗯、 然后我们还会有皇帝的饮食的典故、 嗯、 会隔几天会有一个小清宫的关于饮食的掌故， 比如说道光帝吃不到的面片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些 看一看， 对，一些小的典故，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些事儿、 嗯、 然后还会穿插我们的美食美器、嗯、比如会挑一些重要的我们的文物的收藏、 嗯、 皇帝的我们发现怎么有那么多的火锅呢，这火锅有各种形式呢、 哦、 这些都非常考究，有的是瓷的，有的是这个铜的，有的是烧珐琅，就是这些东西是穿插到我们这个日历当中去的， 嗯， 在菜品的同时会知道清宫典故，会知道我们的文物，会有皇帝的真实餐单， 慈禧太后的菊花火锅，清宫千叟宴的食品、嗯、是不是听着大家就觉得特别有趣啊，很想看一看，康熙帝论吃水果，这您刚才说过，就是说吃就是一样吃一点那种哈、 嗯。 对对对， 哎呀，这个皇上是非常的这个讲究，特别的有意思。这个大雪节气也刚过，二位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啊，紫禁城里的皇帝古时候怎么冬季进补啊，有什么名菜啊，给我们推荐推荐。 嗯，他们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主要还是吃这个应季的菜，就是到冬天他跟就是我们老百姓一样，就是白菜萝卜这些都是有的，然后像刚才您念的那个膳单里面，就是乾隆他也是吃这个腌酸菜的，慈禧也是挺爱吃这个酸菜的，因为他这个酸爽可口嘛。 嗯， 这个到冬天，而且冬天他们会吃一个就是茯苓，这个茯苓也是冬季就是适合这种冬季进补的。在肉类上，他们冬天一般吃的是羊肉、猪肉和鹿肉，这几个都是这种能让人的这个身体更暖和嘛，然后扶正这个中气的。 嗯， 到冬天的时候还会吃火锅，就刚才我们刚才说为什么整理了那么多这个火锅的这个就是很漂亮的这些器物，就是他们到冬天就是菊花火锅也好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涮羊肉的火锅会吃很多，这种 火锅也就是嘌呤有点高，现代人也要注意 对， 故宫这次推出了满汉全席日历，应该说你们这个是有个传统哈，推各种各样的这个日历，故宫日历已经火了很久了哈， 对， 现在已经是有一大批各种日历了是吧， 是的，我们故宫日历到今年2018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 嗯 嗯、今年除了故宫日历以外，像我们这是满汉全席日历、 嗯、 我们还会有故宫的日历的英文版、 哦、 会有黄金版， 黄金版， 对，里面会附带一个小的金条的日历， 嗯 嗯、还会有如意日历， 哦， 我们还会有故宫的匠心的手记，是一本双日历， 嗯， 我们还会有故宫的台历， 嗯， 就是一个今年的主题是如花美眷，清宫里的那些美人们， 哇， 嗯，就是我们这种日历已经形成了一个家族， 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 对、嗯， 来每天看一篇。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公布最后一道题的答案了，来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志伟给我们选一个数吧， 嗯、选93号吧， 93，为什么呢、 嗯？因为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的93周年嘛。 好， 嗯。 城市文化范儿，故宫舌尖上的风味人间，满汉全席兴起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满汉全席菜点精美，礼仪讲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格。入席前先上二对香、茶水和手碟，台面上有四鲜果、四干果、四看果和四蜜饯。入席后先上冷盘，然后炒热菜、大菜、甜菜依次上桌。满汉全席分为六宴，全部以清宫著名大宴命名。 乾隆甲申年间李斗所著的《扬州画舫录》中有一份《满汉全席食单》，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记载。 哎，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选出来这位幸运朋友，我们听我们的编辑数出来是小张这位朋友，恭喜您！洪生，您的地址我们也收到了，马上就会发出这本书了，这本日历了。虽然满汉全席不是所谓的清宫御膳，但是从它产生的实际过程来看，它无疑是中华饮食文明的集大成者之一，这一点甚至比它是纯粹的宫廷菜要有更高的价值。所以这次满汉全席日历整理出来的满汉全席，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华民族饮食的一次大总结，也是可以这么说的哈。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宫廷饮食里头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养生很重要。再一次感谢二位，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好，那么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来，最后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作为老北京中轴线上的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公园寿皇殿主体建筑日前面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在古建专家及工匠们的辛勤努力下，复原其古建曾有的历史风貌，并向世人展示其中国古代最高等级建筑形式的恢宏规制。究竟寿皇殿的建筑里蕴含着哪些中国皇家建筑的精髓？寿皇殿又见证了哪些历史？城市文化范儿景山公园相关负责人和大家一起说说寿皇殿里的历史文化密码。不废话，双十二就是要给您省钱。 一盒比平时省20，一套比平时省200。咱说的是瑞麟金钻羊奶，中国陕西富平国货好羊奶，羊奶纯香鲜，市价258元一盒，广播直销99。奶好价低，在全国刮起了一阵阵喝羊奶的时尚潮。 但这次呢，打破底价，一套10盒不用990了，直接是790块钱。天天喝能喝5个月，每个月喝奶钱才100出头，每天才几块钱。双十二购物狂欢节，一句话就是让您省钱。抢订电话此刻开通4007106108，4007106108。 王女士说，全年度就这一次的疯狂大促，双十二就是要买买买啊。赵阿姨说，每次搞活动我就囤，一套省200，两套就是省400，买的多省的多嘛。何先生说，爱人父母一家6口人都在喝瑞麟，认准了就没变过。徐女士说，一开始觉得羊奶肯定是喝不惯的，没想到瑞麟工艺好，奶纯不膻，搁一会儿还会有一层奶皮，现在有奶皮的奶真的不多了。 谢谢啊，谢谢。瑞麟羊奶全程严苛把关，从羊儿的养殖放养开始，到冷链运输车，送到无尘加工的车间消毒杀菌，科技除膻，闪蒸成奶粉。所以啊，每一杯瑞麟羊奶冲泡出来之后呢，都是洁白浓郁，奶香纯正，没有丝毫膻味，会解奶皮的好羊奶。 除了新鲜羊奶的营养得到充分保留之外呢，本款的金钻配方是强化营养的高端系列产品，比如钙质每100克就达到了640毫克，含有锌、益生菌、植物甾醇等等，这是考虑到中国人的饮食特点以及中国人的体质特征来设定的。 没错，现在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因为双十二活动啊，甚至是打破了原先99一盒的直供价格，直